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是晴天，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天气干燥寒冷，提醒您要注意防寒保暖，还有及时的补充水分。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的四元桥和五元桥出京方向分别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的四惠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东五环的白家楼桥以北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后车队尾是非常的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洗牙的话题。 谁都想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但老一辈人常说洗牙不好，会让牙齿变薄，牙缝越来越大，洗牙还很疼，会流血。因为了解不够和种种顾虑，对于洗牙人们是谈得多做得少。那么洗牙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不是有必要的？洗牙会让牙缝变宽，牙齿变薄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戴青跟您说说关于洗牙的那些事儿。 随着现在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越来越高，其实洗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陌生的词汇了。但真的就像刚才预告当中提到的这样，知道的多，真正去做的并不见得是每一个朋友。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伙说了，其实洗牙这件事儿啊，是我们每一个朋友不管牙齿有没有毛病都应该做的。关于洗牙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戴青戴主任来和大伙说一说。首先呢，欢迎戴主任，也请戴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会和戴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洗牙的那些事儿。那想问一问戴主任，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其实每一个朋友不管我们说这个牙齿是好是坏，都是需要洗牙的？ 对，对于健康的人来讲，其实也应该定期洗牙，只不过可能洗牙的间隔是不一样的。健康人一般我们建议是每年洗一次牙。但是对于有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这个间隔可能要相应的缩短。对于牙龈炎的患者，可能需要是半年到一年。 好，也就是说洗牙每个人都需要，但是间隔的时间有长有短，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洗牙这样的一个对牙齿的清洁行为，其实它也有保健的效果，比如说可以帮我们预防一些牙周方面的问题啊？ 没错，因为洗牙 牙面上的牙石和菌斑，它是要不停的沉积，并不是洗完，或者是有的患者说我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要洗牙？其实他每天都刷牙，并不能够刷掉所有牙面上的菌斑，已经钙化形成的牙石就更刷不掉，不可能通过刷牙来去除。所以来讲，定期的牙周的洗牙是对于牙周炎或者是牙周疾病的预防以及治疗是起着很好的一个作用。 就像我们平时开车，我们日常在家自己用这个水枪可以把车的外观洗一洗，但是要把这车真正正正洗干净，咱们得定期去 4S 店做个保养什么的，把内外都修一修。其实洗牙也有点像我们这个关系，刷牙和洗牙。 对对对，没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跟患者比喻，就像打扫卫生一样，平时我们的日常的打扫可能够维持一个房间的一个清洁，但是定期需要由专业人士进行保洁，一些边边角角可能是需要由专业人士来做的。 那我们的牙齿比如说需要这种专业人士来进行的大扫除，这样的洗牙应该比如说什么时候去做一次是比较好的？刚才说了这个不同的人群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出现了哪些症状可能就提示我们可能已经是牙龈炎、牙周炎了，我们就别再一年洗一次了，我们得缩短这个时间。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说，我现在这牙齿啊都已经有点松动了，不是特别牢靠了，你再给我一洗牙的话，会不会反而把这牙给我洗掉了呀？其实这些疑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伙说到。关于洗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戴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腾讯视频的手机客户端随时和我们的专家发送弹幕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首先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今年本市将会建15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日前在做客本台市民对话一把手栏目时透露，本市将会制定综合性老年津贴制度，建立居家养老巡视探访制度，同时加大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继续建设15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全面铺开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建设，出台居家养老的支持政策，扩大社会敬老优待内容，实现养老助残卡60岁以上老年人全覆盖，建立健全老年人的照护体系，同时还将会加大临时救助力度，优化紧急救助程序，降低低保低收入家庭的认证标准，适度扩大救助覆盖面，大力推进儿童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留守儿童精准帮扶，统筹制定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精神障碍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等政策，开展康复修复器具的产业综合创新试点。备受关注的天坛医院新院区2017年底已经竣工，并且启动了设备的试运行，预计今年6月底将会实现新院区的正式开诊，老院区腾退，疏解原址床位950张。跟天坛医院一起整体搬迁到花江地区的还有北京口腔医院，今年计划开展前期的手续办理、征地拆迁等工作，力争在2018年底前实现开工建设，计划2021年完工。另外根据介绍，同仁医院亦庄院区扩建工程计划2018年进行内外装修等工作，2020年底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院区建成运行后将会疏解原址床位800张。此外，有益医院也将会在顺义区后沙峪建设分院，设置床位1500张，一期建设床位1000张，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土方工程，预计2018年进行基础和主体设备的施工，2021年底前完工。院区建成之后将会疏解原址床位500张，北京北部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眼睛干涩、眼痒、有异物感、灼烧感、怕光、畏风，当心患上了干眼症。入冬之后寒风刺激， 暖气、空调等取暖设备的使用增加，也让干眼症很容易找上我们。如果您在经常佩戴眼镜、美瞳，面对手机、电脑熬夜加班，让我们的眼睛就会被过度消耗，很有可能会患上干眼症。尤其是老年人、计算机使用者、隐形眼镜的佩戴者、汽车驾驶员和手机一族，一定要注意科学用眼，预防干眼症。眼科医生建议不要长时间的看书、看电子产品或者是驾驶，期间可以有意识的多眨一眨眼睛，一般用眼半个小时可以休息或者是远眺闭目养神。不建议在空调房里面待太久，您可以用热毛巾来敷眼，还有可以进行眼部的按摩，补充人工泪液等方法缓解眼部不适，严重不适的时候还是建议您尽快到医院进行就诊。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戴青戴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洗牙的那些事儿。戴主任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说了，其实这个我们说洗牙每一个朋友都需要，很多朋友有疑问说，我每天都刷牙，而且我刷的还挺干净，为什么还要洗牙呢？戴主任特别形象的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和我们日常做这个家里的卫生保洁一样，我们日常拖拖地扫扫地就行了，但是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得来一个大扫除，得彻底一些。其实这洗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做了一个彻底的大扫除哈。那也想问一问戴主任，为什么我们日常的这种刷牙，有些朋友说我还用了电动牙刷，我刷的时间也挺长的，按道理来说这些脏东西应该都刷掉了，为什么还会有残留呢？ 因为有些地方它是很难牙刷能够达到的，像我们常说的一个牙龈的浅部的牙龈下边的，或者是牙缝就是缝隙里的，还有些由于一些这个解剖的原因，它牙齿长的窝沟比较细，或者是它的一些这个解剖因素造成了它无法清洁的很干净。而且呢，我们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最后一次第四次一个全国口腔健康的流调数据显示，成年人我们每天刷两次牙的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才是36%。 也就是大部分朋友可能这一天连两次刷牙都保证不了。 没错。 更别说这个要把所有我们说这种有可能引起我们牙齿问题的这种牙菌斑都清除干净。戴主任刚才说到了，像我们的牙缝当中很多牙菌斑我们是清除不掉的，还有就是我们牙龈浅层的这个地方也有可能会存在牙菌斑吗？ 不仅有牙菌斑，还会有牙石的形成。因为它唾液里还有龈沟液里它会有钙，它沉积在菌斑表面以后，它就会形成牙石。这种坚硬的牙石是不可能通过刷牙来去除的。 好，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和大伙儿说过，我们很多牙齿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说的要清洁这个牙石，很多都是由于牙菌斑来形成的。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我们如果通过了正规的这种洗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牙菌斑就都能清除掉呢？ 洗牙的在洗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清除菌斑、牙石和色素，但是在我们日常的就是每天我们要不停的进食，它的牙菌斑还会在沉积，它还会在钙化，它是不断的一个积累，并不是洗完牙以后这个牙面很光洁，不再长菌斑和牙石。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戴主任在一开始跟我们说，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有的朋友一年洗一次就可以，有的朋友可能需要半年洗一次甚至更短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个我们通过洗牙清除掉的这些脏东西、牙菌斑什么的，它还会通过我们日常的进食、日积月累又回到我们的牙齿之上，所以我们要定期对它进行清洗。我们来看一看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电话上跟您已经开始互动了，杨阿姨她想问问您，她说自己认为是应该定期去洗牙的，但是啊，总是感觉洗牙的时候呢，会刮下来一些牙齿表面的东西。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牙膏广告当中经常说的牙釉质被破坏掉了呀？ 应该不会，因为牙釉质是最硬的一个结构。我们洗牙只是用超声的这个器械来去除牙面上的牙石和部分色素。可能会对牙根表面造成一些细小的划痕，所以呢，我们在洗完牙以后， 把抛光作为一个常规，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通过抛光来让牙根表面的这些细小划痕降到最低，让牙面呢尽可能的光洁。 也就是说其实并不太会出现这个杨阿姨担心的这个情况。她说的这个洗牙的过程当中刮下来的牙齿表面的东西，也就是您刚才说的牙石吗？ 应该是牙石。 这些牙石其实就会引起是不是很多的我们的牙周的疾病啊？ 对，其实在这里呢还想强调一下，就是对于牙周炎的患者，不仅引起我们口腔局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牙周病的患者，尤其是重度牙周炎的患者，对于全身的健康的一个影响，尤其是一些心血管病还有糖尿病。最新的一些研究呢还显示的数字是，对于重度的牙周炎患者，它会增加癌症的一个比例 哦， 能够增高24%，尤其是一些像一些甚至对于肺癌的能够增高100%多。 哎呦喂，这也就是说其实洗牙不仅仅说我们口腔健康，或者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健康也都和它是密切相关的。 对。 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春天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他说，专家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呢我镶的是全口的 3D 烤瓷牙，刷牙的时候有时候牙龈会有出血的情况，想问问需要怎么治疗，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洗牙吗？ 因为现在随着种植技术的它是镶的烤瓷冠，不管是镶的烤瓷冠也好，或者是有的患者做了种植体，这些假牙其实在日常的维护中也应该是定期的洗牙，因为这些牙齿表这些材料表面也会沉积菌斑，也会钙化形成牙石，也要定期进行洗牙。 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镶的牙补的牙，只要在我们嘴里这个牙都有可能通过我们日常的进食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唾液去累积我们说的这个牙菌斑，甚至有一些牙石的形成。 对， 都是需要清洗的。但是这个朋友说了，说他现在呢已经有牙龈出血的情况了，想问问该怎么办。很多朋友出现牙龈出血的时候啊，这就有点犯嘀咕了，因为在洗牙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感觉到好像牙齿受到了一些这种冲击，他就担心这洗牙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比如说由于这个超声让我们的这个出血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把一些假牙直接活动了以后给震掉了呀。 是这样的，如果牙龈出血只是一个局部因素造成的，没有全身的一些像血液病啊，或者是服用一些抗凝的药物，没有一些这个糖尿病，就是没有控制好的一些糖尿病全身的因素，洗牙以后，即便是洗完牙以后出血，但是很快应该这个炎症还能够及时的控制住，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经常比如说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关于洗牙的视频哈，我看的时候有一些牙石被清洗下来之后，这个牙龈的周围就会有一点开始往外冒血，有的时候感觉是冒的血还不少，那这是因为把我们的牙龈破坏掉了吗？ 这是因为牙石本身其实就对我们的牙龈内部的一个组织造成了一个伤害，它形成了一个溃疡面。有的患者呢刚开始只是出现一个刷牙出血或者是进食出血，在如果炎症厉害了以后，它会出现自发性的出血。其实我们去除完牙石以后，确实牙龈袋内壁会出现一个溃疡，但是我们给予一些抗炎的治疗，我们会嘱咐患者在洗牙的当天不要吃或者是进食过热的一些食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其实牙石现在它如果长在我们的牙齿上，它是掩盖了很多的问题，这些病症可能在这个牙齿底下进一步的去发展，我们把它清除掉了，也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我们对它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也好，或者说我们洗完牙之后自己恢复也好，可能很多的问题它就及时止住了，不会再往深度的发展，是这样吗？ 对，牙石确实掩盖了很多的问题，去除完牙石以后会暴露出真实的一些情况。 所以说为什么洗牙这么重要，很多的问题都藏在之下了，我们还觉得自己挺健康没事儿了，其实不然。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梅兰竹菊这个朋友想说，自己一刷牙牙龈就出血，想问问这样的情况应该算是牙齿比较敏感吗？这样的情况还能洗牙吗？对于牙齿本来就比较敏感的朋友还能洗牙吗？ 如果没有全身，刚才我也提到，如果他没有全身健康的一些问题，洗牙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可能洗完牙以后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治疗。 那这个脱敏的治疗，比如说是在洗完牙同步做，还是说我需要洗完牙之后隔一段时间再去医院做这样的脱敏治疗？ 一般的来讲，洗完牙以后，我们会跟患者说，近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冷热敏感，尽量不要包括刷牙也好，或者是进食也好，或进食一些不要过热过凉的一些这个食物，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敏感程度还不缓解的话，可以用一些脱敏牙膏进行脱敏的治疗。 这说到敏感哈，就有听众朋友在说自己洗完牙之后呢，牙齿有一种酸酸软软的感觉，说咬东西的时候都感觉特别没劲儿，想问问这是洗牙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吗？还是证明了自己牙龈已经有问题了呀？ 这个情况一般来讲还是跟他的牙周炎的严重程度相关。如果他的牙周炎没有牙槽骨没有吸收超过1/2，一般的来讲他的牙齿的松动不会患者不会感觉明显的牙齿的松动或者是牙龈的退缩。当然其实每个人的牙齿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前牙后牙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下前牙可能会更敏感一些，磨牙可能是这个敏感程度会低一些。 也就是后面的后槽牙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哈。 对。 这我们说了，这是洗牙之后出现的这种酸软的感觉，有可能是和我们的这个牙周病有关。您刚才也特别提到，对于一些有牙周病或者是牙龈疾病的朋友，他的这个洗牙的周期要相应的缩短一些。那有一些朋友说，我真是洗牙的时候医生才跟我说我有牙周问题或者是牙龈问题，我平时还挺健康的，我没去洗牙也没这些毛病啊，这是为什么呀？ 很多朋友因为他总是以自己的症状作为一个诊断或者是治疗的一个标准，所以往往来真正有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就错过了一个最佳或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因为有的时候患者经常说我没有刷牙出血，我为什么要定期洗牙？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说，这个对于牙龈的判断或者牙周疾病的判断还是要由专门的医生进行一些检查，包括临床的检查，还有一些 X 线的检查，可能来综合的分析判断出到底有没有牙周的炎症，或者是它的病程是到哪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光从外观上或者说自身的感受上，我没有酸啊没有疼啊的这些症状都是不靠谱不准确的。 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有的患者说我刷牙出血已经很长时间了，有的时候我就不，他刷的时候他就没有刷到位，他就只是刷到牙冠的1/2以下这个部位，他就说我不出血，他就认为是没有问题。 可能是由于刷牙没有刷到这个位置所以没有出血，也就是说自身感受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判断我们的牙周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容易出问题容易被迷惑的，我们不要以自身的感受来判断，还是得找专业的牙医帮您看一看。继续来回答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在问说，我牙齿看起来挺干净的，也没有什么这个色素的沉积，想问问这个专家，到底牙齿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是真的该洗牙了？ 是这样的，对于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患者来讲呢，至少半年到一年还是应该到医院进行一下检查。我刚才也提到了，对于正常的没有牙龈炎的患者，我们一年也要洗一次牙。对于大多数的中国患者来讲，我们的流调显示其实牙周病的发病率还是相当高的，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专门的器械来探查牙龈是否出血，你的牙周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和一个给予一个个性化的治疗计划。 也想问问您，之前我在网络上搜了一个这个洗牙的视频哈，特别多，基本上都能洗下来这种一块一块的，我们能够看到好像像我们这个烧水的水壶的水碱一样的东西，但朋友们自己照镜子的时候会发现我牙上没这些东西啊，我是也有必要去一年洗一次吗？还是说我可以延长？ 是这样的，其实在洗牙之前，就是牙石形成之前的菌斑，我们专业叫菌斑，就是造成一个牙龈炎症的一个罪魁祸首，并不是说一定要钙化形成牙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未必能够完全洗下牙石，其实我们是在去除它的菌斑。 也就是说其实洗牙并不是说把牙石洗掉才叫洗牙，清除这些牙菌斑形成这个牙石的基础我们给它清洗掉，这就是我们洗牙的目的了。 对对对。 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小顺儿想问问您，说自己啊每年都会定期去洗牙，但是洗完牙之后医生总是给他建议要做一个抛光，但是他说了这抛光是自费的，有没有必要做这个呢？想问问您。 抛光应该还是要做的。刚才我说到了，洗牙其实对牙面会有一些细小的划痕。 嗯。 这个划痕的存在可能会增加牙齿表面的一个粗糙程度，更利于菌斑、色素和牙石的附着。 嗯。 虽然这个抛光是自费的，但其实它还是一个洗牙以后必须要做的一个步骤。 哦，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牙齿后期的这种保养是有好处的。那一般来说，这种自费的抛光是价格是多少？ 在我们医院是每颗牙6块。 哦，好的。那洗牙也想问问，既然说到了这个费用的问题，洗牙是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吗？ 洗牙是医保报销的范围，但是如果你口腔内有种植体、有烤瓷冠，这些牙齿的清洁就是跟普通的牙齿的器械是不一样的， 哦， 我们要用碳纤维件，这个是医保目前来讲还是不报销的。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这个节省我们的花费的话，我们真的是一直从小就得开始保护好我们这个牙齿。如果都是一口真牙的话，医保报销范围之内这些牙齿都可以清洗了。如果我们镶了牙也好，戴了冠也好，这些就需要有一些自费的项目了。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不会破坏牙釉质的问题，想问问牙釉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除了洗牙，像日常的刷牙会不会破坏到牙釉质？比如说舒也在问，他说他觉得电动牙刷好像刷牙感觉比较干净，劲儿比较大，但是他就担心会不会对牙齿有磨损，长期使用会不会有问题呀？ 牙釉质是在牙表面钙化的一层物质。有的时候呢，在刷牙的时候，尤其是在牙颈部的时候，这个牙釉质是比较薄弱的。 嗯， 有些患者经常可能是横刷牙，这种刷的方法可能会造成一些对于牙齿釉质的一个破坏。 嗯，也就是说左右刷牙，我们这个牙刷左右来移动，这是我们不推荐的一种刷牙的方法。 对， 嗯。我们说最推荐的刷牙方法应该是牙刷和我们的牙齿成一个45度的角度，然后我们上下或者是绕圈刷，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对，对于有牙周炎的患者，牙龈退缩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患者，我们是建议用一些软毛的牙刷。 嗯，好，那说到电动牙刷，我也想问问，现在电动牙刷啊，这个广告当中说的这个效果要比普通的牙刷清洁度上升了很多。那作为专业的口腔科的大夫，也想问问您，如果我们使用了这种电动牙刷，它真的刷得比较干净吗？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延长，比如说洗牙的周期呢？ 其实电动牙刷跟我们普通的刷牙的效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在这里呢，还要强调一点的是，使用电动牙刷并不能替代牙线。 哦，电动牙刷也不能替代牙线。好，其实这个牙线就是清除我们两个牙齿中间我们牙缝部位的一些比如说不干净的塞的东西，甚至一些菌斑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牙线来清除掉，电动牙刷也不能够替代牙线的功能。还有朋友在问说，洗牙了之后感觉牙缝变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洗牙会不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呢？咱们节目下半段卖个关子跟大伙儿来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戴青戴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我们一起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洗牙的那些事儿。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发送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 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 京味名嘴阿龙， 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天气晴朗，比较有利于大伙的出行，但是体感寒冷，还是提醒您需要防寒保暖。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南四环的公益西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车多，行驶缓慢。北四环的安华桥以西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队尾已经排到了马甸桥。西部地区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的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桥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也提醒司机朋友，卢沟桥路的双方向目前车行不畅，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谁都想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但老一辈人常说洗牙不好，会让牙齿变薄，牙缝越来越大，洗牙还很疼，会流血。因为了解不够和种种顾虑，对于洗牙人们是谈得多做得少。那么洗牙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不是有必要的？洗牙会让牙缝变宽，牙齿变薄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戴青跟您说说关于洗牙的那些事儿。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戴青戴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洗牙的那些事儿。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戴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戴主任，节目的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说他洗完牙之后发现牙缝好像比以前变大了，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如果没有牙缝的位置，一般在牙根的位置是由牙龈来填补。牙龈下边呢是牙槽骨，但是当有牙石或者是有菌斑积存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由于牙石的存在，可能它刺激牙槽骨吸收，牙龈由于有炎症，它没有往下退，可能患者没有明显的这种感觉牙齿有缝。但是去除完牙石以后，牙龈的炎症消退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牙齿间隙的变大。 哦，那也就是说原来其实我们的这个牙龈是一个 肿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好像填的比较满，是这样吗？ 对，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在没有洗牙之前，我们拍一个 X 线片，也可以从片子上能够看出牙槽骨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降低。 嗯，好，所以说我们真的说洗牙了之后感觉缝变大了，并不是说它真的我们由于洗牙导致这个牙缝变大，而是把我们牙齿真实的状态在我们的牙龈消完炎之后，消完肿之后，呈现出来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状态了。 对， 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真的是洗完牙了之后，我的牙齿真实状态牙缝变大了，该怎么办呢？我们不都说了吗，这个牙缝是最难清洁的，也最容易积存这种牙菌斑。 嗯，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建议患者，尤其是后牙如果间隙比较大的话，可能清洁起来我们就建议他用牙间隙刷来清洁。 嗯， 前牙因为有一个美观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用牙线来清洁。 嗯，还是得考虑这个清洁非常的关键。那还有机会比如说把这个变大的牙缝再缩小吗？ 嗯，那要根据具体情况，如果前牙有的时候由于牙周炎的发展，它往前移位了以后造成的这种牙间隙的变宽，可能通过牙周的治疗把牙周的炎症稳定住以后，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去做正畸治疗。 哦，这个时候牙缝还是可以缩回去的，但是需要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了，因为牙齿的这个正畸一般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而且正畸完了以后牙周还要定期的做维护治疗。 嗯，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这个洗完牙了之后，他自己感觉牙齿的的确确是松动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证明了自己有牙周病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他稳住这些牙齿呢？ 嗯，一般来讲，牙齿松动多数是由于牙周炎， 嗯， 尤其是到了牙槽骨吸收二分之一以上的时候，就会出现牙齿松动这个症状。嗯，对于这个牙周炎的治疗，目前来讲，嗯，只能是尽可能的减慢它的发展速度。 嗯， 但是呢，它是一个不可逆的。 哦， 所以对于这个已经松动的牙来讲，如果它松动的并不是很重，我们坚持让它做牙周的维护治疗。也嘱咐患者不要吃过硬的东西，它可能在口腔中还能行使比较长的一段功能。 嗯，但是想让它这个我们说恢复到原来健康的这个状态，恢复到稳固的状态，可能不太可能了。 对，但是对于前牙来讲，根据情况，我们也有可能做一些松牙固定。 嗯，好，这是关于洗缝洗松的情况哈。像一些老年朋友，刚才不是有朋友在问吗？说这个牙齿本来就已经有一些松动了，担心在洗牙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由于这种冲击，把这个本来就不太牢靠的牙反而给震掉了，会有这个可能吗？ 嗯，应该不会。如果通过洗牙以后，这个牙齿已经松动不能留的，那即便是不洗牙，这个牙恐怕也没有太多的保留的价值。 嗯。所以说即便是洗完牙以后这个真的没法留了的话，我们拔掉也可以通过我们说的义齿来进行替代哈。 对， 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白桦树这个朋友说，自己的牙齿已经有轻微松动了，已经进行了洗牙还有牙周的治疗，想问一下这松动还能好吗？如果不能的话，离掉牙还有多少年呢？想问问您。 嗯，是如果洗完做完牙周治疗以后，还要检查一下这个松动是不是有些创伤的因素，或者是由牙齿移位这个咬合关系的这个异常造成的。 嗯，那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帮他大致判断一下，比如说这牙还能留多少年吗？这个是不是很难做到呀？ 可能很难判断，因为这个牙齿的寿命它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啊，比如患者。我们经常说它的依从性，并不是做了一个疗程的牙周基础治疗，这个牙周治疗就告一段落，它要定期的来做，还有它加上它日常的维护，以及它的一些饮食习惯等等。 嗯，好，那它这个松动，我们刚才不是说，如果是牙槽骨萎缩的话，可能没有办法逆转。那他这个朋友也没说自己是不是牙槽骨的问题，像这种松动有可能恢复到以前比较紧实的状态吗？ 嗯，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拍片子或者是临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检查来决定。 嗯，好，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想要让戴主任帮您判断一下，我们建议您最好比如说如果有牙片的话能一块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样的话戴主任可能会帮您判断的更加准确和详细一些。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尔海想问问，说六七十岁的人还能不能洗牙？会不会洗完牙之后牙掉的就更快了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也进入到老龄化这个阶段， 嗯， 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存在的问题会多一些。首先，本身的牙周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会比较重。这牙周炎的严重程度其实并不是跟这个年龄成正相关， 嗯， 但是由于一辈子的积累，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可能会造成他这个牙周炎会比较重。 嗯， 第二个，对于老年人来讲，他可能会伴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心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些呢可能对于牙周的治疗又多少会有些影响。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六七十岁的这些朋友牙齿已经有松动的这些情况，可能和全身甚至我们日积月累的这些牙周的疾病是有关系的。那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洗牙吗？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啊，可能这个真牙不剩多少了，可能安了这种活动义齿，像这种活动义齿我们拿下来是可以自己清洁的，像留在嘴里面的这些不多的为数的这些真牙，我们还有必要去医院去进行洗牙这样的护理吗？ 应该还是有必要的。如果对于老年患者来讲，他没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像糖尿病或者是一些比较控制的比较好的糖尿病，高血压，应该定期洗牙。洗牙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 也是有好处的。嗯，刚才您一直在强调有一些这种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什么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他是不太适合洗牙的？ 这要根据他的糖尿病的一个程度。其实来讲，现在来讲糖尿病跟牙周炎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关系。 嗯， 如果你的糖尿病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程度，一般来讲如果他的空腹血糖在 6.1 到 7.0 之间，跟正常人的治疗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嗯， 但是如果你的血糖是在 7.0 到空腹血糖是在 7.0 到 11.4 之间的时候，可能医生就要根据情况，在治疗之前或者治疗之后给予一些抗生素的治疗。 嗯， 但是对于血糖过高，比如说空腹血糖大于 11.4 的患者，我们就暂不做牙周的治疗。 哦，好的。那除了我们说这个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还有没有哪些人是我们洗牙的这种禁忌的人群？ 一般的来讲呢，比如说一些没有控制好的一些这个传染病，像比如说那个肝炎的活动期，结核病的活动期，或是艾滋病，这一类。第二类是一些血液病的患者，他们可能在没有血液病能够控制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也不主张这个洗牙。 嗯，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心脑血管疾病，像心梗、脑梗的患者，在住院在6个月之内发病。我们因为这个6个月之内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时间段，也暂缓牙周的治疗。 嗯， 对于一些像一些这个怀孕在前3个月和后3个月的这些孕妇，也暂缓这个牙周的治疗。 好。这些是我们说洗牙的一些禁忌的人群哈。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洗牙的时候，然后呢医生告知了说有虫牙，建议他去补一补。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这是洗牙的过程当中发现的。有一些朋友说，我已经有虫牙了，我这时候应该是先洗牙再补牙，还是补完牙再去洗呢？哪个先哪个后啊？ 这要看他的这个虫牙的也造成他的一个症状。 嗯， 如果他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牙神经发炎，比如说没有呆着疼睡觉疼或自发疼的这个症状，可能我们先做一个牙周的治疗。 嗯，也就是先洗牙。 对，如果他现在由于虫牙造成他牙神经的一个炎症，他疼痛很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先让他解决一下牙疼的问题。 嗯， 然后可以这个治牙和洗牙交替着进行。 哦，治牙和洗牙交替进行，这个怎么操作呢？ 就是说，他先去把这个牙的急性的炎症先控制好了， 嗯， 然后来做牙周的基础治疗，在炎症消退以后，再进行最后的一个牙齿的冲天。 哦，也就是说，把这个洞再补上， 对， 一开始先让它不疼了，然后去洗牙，洗完牙清洁干净之后，咱把最后的洞再给补上。 嗯，没错。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有烤瓷牙。然后呢也有重的牙，想问问这样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够洗牙，会不会把这些比较贵的烤瓷牙或者种植牙洗坏了？ 对于种植牙和烤瓷牙来讲，我们是要用特殊的一些那个器件，用非金属的像塑料尖或者是碳纤维尖来进行清洁，它不会对这些牙齿造成伤害。 好啊，还有朋友在给听众朋友们提醒，说自己上次洗牙的时候，医生就提醒他说不要再吃深色的东西，怕这个牙齿着色。像喝茶呀，喝颜色深一点的饮料，想问问是不是在洗完牙之后都不能够进行了，有可能让我们的牙齿变色呀？ 因为有些患者习惯比如喝浓茶，或者是咖啡，甚至还有一些人长期喝中药，这些色素比较深的，它会附着在牙面上。当然一个是影响了牙齿的美观，第二个呢，它会影响牙齿表面的一个粗糙程度，这些牙齿表面变粗糙了以后呢，它更利于菌斑和牙石的附着。 好，那也就是说在洗完牙之后，我们的的确确是不建议大家比如说喝这种颜色比较重的这种饮料。那这个是有一个周期的吗？比如说我一周之内控制一下就行，还是说洗完牙之后都不能进行了？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建议患者呢，喝完这些饮料也好或中药也好呢，及时用清水来漱漱口， 把这个附着在上面的这些色素洗掉， 尽可能的来 洗掉一部分。好，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发达国家，比如说像日本，我知道他们其实不仅仅是建议说我们早晚各刷一次牙，他们在每次进食之后都会有这种刷牙的习惯，他们很多的上班一族都是带着牙膏牙刷在办公室的，吃完东西之后他们都有这个刷牙的这个习惯。你想问一问您，对于我们这个牙齿的保洁甚至预防这个牙石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比如说在吃完东西之后增加我们刷牙的次数呢？ 是这样的，其实每天两次有效的刷牙和一次牙线的使用就能够保证去除大部分的菌斑。当然你要是增加这个刷牙的次数或者是牙线的次数，并不能完全成正比来去除这个牙附着在牙面上的菌斑。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性价比最高的这个操作频次就是一天两次刷牙和一次有效的这种牙线清洁，我们一天刷10次可能和刷两次这个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对，主要是早晚刷牙，还有这个当然你要是吃过饭以后，如果有食物嵌塞，要及时的把食物嵌塞给清除干净。 好，有条件的话咱可以漱漱口。 对。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洗完牙之后隔多久才能吃比较硬的东西，洗完牙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 一般我们是根据患者的这种口腔炎症的炎症的程度，建议他如果炎症比较厉害的，可能洗完牙当天呢不建议他吃过热的东西，因为容易出血。在头两三周的时候呢，如果他的牙龈退缩的比较严重，也不建议他那个就是可能他会对冷的会比较敏感一些。至于对硬的食物，那要看他的牙槽骨吸收的程度，如果已经牙齿已经松动了，可能他以后都不应该吃太过硬的食物。 也就是正常的朋友其实洗完牙之后对于硬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禁忌，主要是忌冷忌热。 对。 好，二毛想问问戴主任说，一个月之前呢自己洗过牙，可是从前天开始啊有一个下牙一喝凉水就疼，碰到凉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疼，但是呢这疼一会儿就好了，再遇到凉的东西还会疼，喝热水的时候没这感觉，就想问问这个牙是牙根有问题了呢还是牙龈有问题了，说现在已经3天时间了。 这个可能要明确的判断，可能还要到医院进行一些检查。有可能在洗过牙过一段时间以后，原来暴露在就原来埋在这个牙石下边的这个龋坏牙可能暴露出来，可能刚洗完牙以后还没有及时的发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由于它暴露在口腔中，它遇到这些凉的也好或热的也好这些刺激性的东西以后，它会出现一些症状。 刺激到牙神经，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疼，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对于它来说您还是建议它去医院进行一个复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 因。进一步的检查。 好，携手医生想问问说，在洗牙之前需不需要停服治疗房颤的华法林之类的这些药物，会不会有出血的风险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是建议，因为有全身的一些疾病，尤其是这个服用这些抗凝药物的一些这个患者，他可能全身的因素更重要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要咨询相关的一些内科医生，跟内科医生共同探讨一下他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以及治疗的时机。但是我们不建议患者自行的来停掉这些药物。 那也就是说洗牙之前如果有服这种抗凝药物的朋友，我们就得建议他先去和内科的医生商量一下这个药物，比如说 能不能停，然后停多久，那对于喜牙来说是不是不建议他比如说一直在服用这种抗凝药物？ 单纯从喜牙的来讲，我们可能是不希望他服用这些抗凝的药物。 嗯， 但是这个抗凝药物对于他全身的一个影响远远大于口腔内的一个影响。 嗯， 有的时候他不能停掉这些药物，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凝血机制的检查。如果他这个数值是在正常范围或者是在我们许可的范围之内，做牙周的治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能要改变一下治疗的这个方案，可能我们需要分区分次的来洗， 好， 不会是一次来进行全口的洗牙。 嗯，也提醒一下正在服用比如说抗凝剂的这些朋友，我们在洗牙之前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一定要把您的服药史跟医生沟通一下，因为这中间其实存在着凝血的这个风险的。 没错。 好，还有晴朗闪说，洗完牙之后我怎么发现牙齿没变白呀？这洗牙不能美白牙齿吗？ 这个也是有的时候患者会经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嗯， 牙齿为什么有的患者觉得我洗完牙会变白呢？因为他牙齿在洗牙之前他有了很多的色素或者是牙石，他觉得洗完以后牙齿一下恢复了本身的颜色变白。但是往往有些患者呢，他的牙齿的颜色并不是由于外源性的这些造成的，而是由第二层的牙本质的颜色造成的。这个就不可能通过洗牙来改变它的颜色，可能需要其他的一些治疗，像漂白等等。 嗯，好，其实还是根据牙齿本身的这个颜色是有关系的。如果通过洗牙能够让你感觉到牙齿明显变白了，这更多的是洗掉了牙齿外面这些脏东西或者色素的沉积，而牙齿本身的颜色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洗牙让它变化的。还有品晶想问问说，孩子多大就可以洗牙了？对于小朋友来说，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洗牙呀？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可能认为乳牙是要换的。 嗯， 等我换完成人牙恒牙以后我再洗。 再注意吧。 甚至有的时候在临床上经常有到20岁左右的患者家长带的还来说我们的孩子才20多岁就能洗牙吗？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对于洗牙来讲，在儿童阶段乳牙是可以洗的，没有问题。而且从小养给患儿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口腔卫生的这个习惯，对于长大以后他的牙龈炎也好或者是牙周炎的发生都会能够大大降低。 嗯，所以说有乳牙的时候就开始洗，但是有一些宝宝可能这乳牙还没长齐呢，需要他一口牙都长齐了之后再洗吗？还是说已经萌生牙齿了，这个时候就得开始注意了？ 可能还是就是在他在长的过程中，我们更建议呢就是教会家长如何来进行口腔的这个刷牙， 嗯， 以及它的清洁。至于真的是要来用超声波来洗的话，可能稍微大一点也未尝不可。 嗯，那基本上是得等这个我们说乳牙至少长齐了，然后我们再去进行洗牙。 对， 嗯， 可以。 好，还有这个老乐和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洗牙能不能清除口臭呢？想问问您。 这里呢就提到一个口臭这个问题。口臭的原因呢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对于这个大部分原因，也就是说占到 80% 左右的原因是由口腔。在口腔的因素里呢，可能占的比例呢最大的又是牙周炎，当然可能还有跟舌苔有关系。除此之外呢，还有10%几的原因呢是跟全身的一些因素，像一些鼻窦炎啊或者一些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有关。对于这个洗牙能不能去除口臭，那还要具体看它的这个口臭的原因。 嗯，好，如果是牙周一些疾病的话，至少我们能够在程度上是有所缓解的。但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呢，可能仅仅通过洗牙是没有办法完全清除的。 还要建议他去相关的这个科室来进行诊治。 好，那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也请戴主任和我们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还可以在北京口腔医院继续找您咨询和交流。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和周四的全天。 周二下午和周四的全天，大家还可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的牙周科继续找到戴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平周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甩掉斑斑点点，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老年斑的相关话题。如果您是一个爱美的

手互相扶持的幸福。